人嘅意見咧，我可以好肯定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依一單嘢咧，我諗90%噶啦，以上咧就都係美國政府去做出嚟嘅，就唔係話咩恐怖分子啊，有咩恐襲啊咁樣。記唔記得咧？奧巴馬咧發生咗之後咧，佢出嚟就係話：我哋一定要調查真相，我哋要去 verify 究竟依個係咪一個恐怖襲擊，然後先我就同大家去宣布依樣嘢。開頭咪好似覺得啊，都幾公平，都 OK，但係轉個頭你覺得，咦？哇！咁多傳媒踢爆，其實真係會唔會美國政府係咪真係有咁嘅思路去重蹈覆轍？即係、即係好似911，我做咗出嚟嘅話，你哋都信咯。點解我唔重蹈覆轍呢？有啲陰謀論者講呢，就係話佢而家去發動咁嘅襲擊，一個炸彈襲擊，可能你死幾個人咋嘛。但係佢背後呢，我好肯定呢，佢哋一定係有一啲計劃呢去打其他嘅國家，佢先至去做一啲咁嘅情況。一個懶民主嘅國家呢係最唔民主嘅、就係、美國。 嗱，我唔係抽你後腳啊，即係嚟到證明啦，即係兩年後嘅呢一個 Adam 咧，佢 講嘅嘢一致嘅 立場係冇改變過嘅。 好啊，即係你剪咗喺我之前兩年前。 Of course， 哇，好勁啊，犀利！ 做嘢噶嘛，係咪啊？ 即係證明我好 constant 嘅，我 constant 一個最民主嘅國家就係最唔民主。 但係嗰張相好似鬼故王嚟嘅，佢擺咗鬼故王張相出嚟嚟嘅。 好鬼搞笑！咁咧嗱，我頭先聽到你話咧，你都好肯定呢一個係一個false flag， 即係一個即係完全係一個 造假嘅一件 事。造假嘅事，政府造假，好大件事喎呢件事。 係冇錯。 政府造假喎。 嗱，因為本身或者好快咁講啦，因為真係時間不多嚇，喺背後咧點解會咁樣講？其實咧喺呢段時間，即係4月15日2013年嗰段時間咧，其實咧北韓咧就已經係嗌生嗌死就要去打南韓嘅。咁其實咧喺美國嗰邊咧，都開始部署緊究竟應該怎樣處理這件事。之餘的話，其實當年或者當那段時間四月那段時間，其實金價是大跌的。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大家知道，當如果你有戰爭的話，金價會怎樣？ 一定升的 啦，是的，就是這樣而已。其實為什麼可能有人覺得你會不會對號入座了？不是，因為始終來說就是美國有一個 pattern， 又是叫做當如果我要去打一個地方，或者我要拿你的地方的資源的話，我一定要是去找藉口。找藉口最簡單的就是說你搞我國家嘛，我就搞回你咯，這樣。所以來說就是說這兩兄弟是不是真的叫做預設了的兩個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有證據顯示就是說整件事就肯定造假，這個就絕對我深信，我個人深信， 我都深信。 是，不過我們都有些朋友，即是我們有些聽眾都是覺得即是他們，其實我以前都接觸過一些美國公民，即其實他們有些人都很堅信，但他說我不可以說出來， 即是你死了我們 不會，因為他說 堅信什麼，有想 問他堅信是陰謀論，但有些就堅信不是陰謀論，是的，其實即係兩邊都有嘅，有人唔同嘅諗法啦。咁啊，當然我哋又要繼續講啲下證據啦，好唔好啊？咁啊，不如我哋 play 一段片咧，俾大家睇一睇先。咁就嗰段片咧，你會見到咧，我睇一次先，跟住大家再分析一下嚇，睇一睇先。View 一片。首先嗰段片咧，就其實咧，你見到個女人咧，就藍色衫嗰個咧，其實有人咧就話影到佢咧，慢鏡咁樣嘅時候咧，就見到佢右邊咧就好似喺個袋度拎一啲嘢出嚟啦。咁一擰轉身嘅時候咧，就唔知點解做咗少少動作嘅話咧， 就成身血啦。 就跟住就將嗰個某一啲嘢就擺翻落個袋度。 呢啲係周星馳嗰啲戲嚟嘅。 咁然之後咧就變咗。 轉個頭就見到佢咧就好多血啊！咁我哋望下誒廿九同三十啊，咁係另外一個女人嚟噶。你見到咧，佢咧就嗱，依家見到呢個女人誒，佢當時係做義工噶嚇。咁佢咧就坐喺度嘅時候咧，佢傷咗啦，係咪？係。咁啊，佢面咧冇血噶，係咪？好乾淨。好啦，咁啊望一望下一張啦。咁佢轉個頭咧，佢就變咗 俾人打咗。 其實佢呢啲血我真係覺得幾假噶。不過咁喎嗱，究竟呢啲血咧係誒後嚟有人咧，好似炮灰呢啲咧，就即係將佢加咗啲血去玩啦，定係還是咧？即係當時佢已經係一個即係血人咧，嗱呢一個要值得斟大家斟酌下。 同埋好奇怪咯，我發覺佢哋嗰啲全部淨係齋血咯，冇話磨爛塊面啊，嗰啲嘢 咁要化妝啊嘛， 萬聖節都落功啲啊你啊，佢而家佢淨係 化妝， 即係落本啲啊大佬。 但係你話呢一個可能就算係有人即係 P.S. 嗰啲啦，但係頭先嗰段片咧，我樣樣有最唔明噶，你再睇多次啊，我唔明咧個男人咧嗰只腳冇血噶。我哋望一次啊！你見到佢咧？ 邊個？ 嗰個男人嗱，呢個而家呢個女人瞓咗喺度啦。咁佢咩？嗱，有個男人佢腳，有個男人佢側邊跑過。你等下見到有個男人咧，佢條褲咧炸爛咗噶，但係對腳咧係完全冇血，見唔見到呢個？ 呢個嚇， 同埋點解咧？ 佢搣爛咗條褲，佢唔記得，佢唔記得擠血啦。 係啊，但係問題其他人點解冇爛啲衫，定係得佢爛嘅？ 佢搣爛咗條褲，佢唔記得擠血啦，大鑊！呢個我同你講，呢個肯定出半功嘅啫，只係一定出唔 曬。亞視啊， 係聽，一定出半功呢個。 唔係啊，點解其他人咧冇即係淨係炸到炸爛咗條褲咧？點解淨 係？其實我真係我感覺係好唔明嘅，個炸彈咁樣。 唔係當條褲咧，唔係 只腳係冇事，條褲爛開。 係啊，嗱，我又想講呢樣嘢啦。 呢個就係 我講，我未睇到個炸彈咧，係炸咗條褲爛咗，而你個腳係冇事嘅。 仲要咁白淨，周圍走喎。兩個只白淨。 其實佢周圍走為咗咩咧？咁唔知啦，當然梗係。是 離開那度咯，驚咯。 會唔會有啲即炸彈專家可以解釋下？可能我哋啲奇幻迷你知啦，大家即係卧虎藏龍噶嘛？咩 ？Candy 啊，嚇邊個啊 ？Candy 條褲係中國製造啊？ 哇！你講呢啲， 哇！你咁樣踩我哋祖國嚇，咁啊，真係奇啦呢件事，咁離奇嘅啊！咁啊，亦都阿 Adam 啊，最想講下就係話咧，就係嗰個關於一個組織係咪？就係呢一個咧誒。黑水的組織嚇，咁啊望一望，咦，我好像冇交代緊張相喎，原來。咁你講下先啦。 好啊，其實你講咧，黑水其實一個誒僱傭兵嘅集團嘅公司嚟嘅，佢間私人公司嚟嘅。但係咧，如果美國政府喺誒國內又好，或者國外又好，做一啲我哋叫 black operation 啦，咁即係用啲 black budget 嚇，即係有啲你哋睇唔到嘅錢去做一啲嘅 operation， 當然梗係唔俾你睇到嘅啦嘢啦嚇，就係話誒佢正牌嘅軍隊，甚至乎正。牌嘅係啦，嗰個嘅警察做唔到嘅嘢咧，嗱就係呢班僱傭兵啦。如果聽眾或者觀眾咧記得嘅話咧，早幾日前咧主流媒體都講咗啦，就係有四條茂利即係黑水嘅人咧，就已經判咗監噶啦，由4至20年不等。點解咧？因為佢喺阿富汗執勤嗰個時候咧，就係亂槍去掃射平民啊。咁呢一班人咧就係 唔好意思啊，大陸有冇呢啲？呢啲即係佢呢啲人係世界各地啊，定還是 美國？唔係嘅，佢就喺美國嘅啫嚇。但係咧，無獨有偶啦，而家黑水嘅老闆咧就已經係去咗我哋嘅中國大陸咧，同一間公司合資緊一啲嘢㗎啦。咁呢個唔好講住啦嚇。嗱，我想講嘅係咩咧？就係話你見到咧，其實嗱，喺左手邊嘅人咧就孭住個背囊，好鬼大個背囊，黑色嘅。後邊咧有點白色嘢嘅。 係啊。 咁嗰個咧其實係黑水嘅 logo 嚟。 佢哋當時喺現場咯， 佢哋喺現場嚟噶。 你講清楚俾大家知先，呢兩個唔係嗰兩兄弟， 係啊，唔係兩兄弟嚟噶。 雖然似，好似，但唔係兩兄弟，因為我開頭都誤會咗嘅。 係啊，唔係兩兄弟嚟噶，佢就孭住咗個背囊，咁後邊嘅白色嘢咧就係黑色嘅 logo， 依個嘅黑水嘅 logo 啦。咁佢戴嗰頂帽啦，即係左手邊個男子咧戴一頂帽咧，嗰頂帽咧就係黑水嘅 logo 嚟嘅，係啦。咁所以嚟講咧，咁嗱，點解我想咁講咧？就係當爆炸咗之後，嗰個黑色嗰個背囊咧，上邊嗰個白色嘅 logo 咧，就係正正而家依一個嘅冇戴帽嘅男子嘅背囊嚟嘅。 即係而家呢一個。 係啦，冇錯啦。 見到嗰度有一個即係嗰唔係有扎棉花嘅，右邊嗰度咧就有個正方。 係啦，大家面對住個鏡嗰個右手邊係啦，棉花啱啱篤篤掂住嗰塊正方形嗰塊嘢咧。就係頭先嗰個背囊上邊正方形。 咁咧，同埋我又真係唔係好明啦。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即係假局啦、設局啦，點會咁蠢？ 即係咁容易俾人影到，同埋呢個係 FBI 自己發放出嚟嘅相嚟嘅喎。咁喺個 logo 咁明顯，咁咪即係人都知道你。阿水都知啦，咁樣。 因為好多時咧，就係佢哋每一個嘅 department， 即係 FBI 又好 ，NSA 又好咧，佢哋做每一樣個 operation 咧，其實可能隔離對方咧都會未必會知嘅。咩意思呢？即係等於我舉一個例，好簡單，就係話，譬如 NSA 有啲好 classified 嘅 file 嘅話咧，我可以話翻俾大家聽，美國總統夠勁啦啩，係咪先？即、就、係、是、美國嘅元首。但我可以話翻俾大家聽 ，NSA 有一啲嘅 classified file 咧，其實美國總統都係唔知嘅，係啦。咁即係換句説話咧，每一個嘅機構或者每一個嘅部門咧，佢哋做每一樣嘢咧，其實唔需要通知對方嘅。咁即係換句説話 ，FBI 去洩露咗呢啲相出嚟嘅話咧，可能做呢個 operation 嘅。department 唔係 FBI 喎，只不過佢爆咗出嚟死啦。 欠缺交流，係 啦，可以咁。 部門之間欠缺咗少少嘅交流。 最大嘅問題依樣嘢咧，我想講翻咧，就係話，因為最恐怖嘅就係頭先嗰個人孭住背囊唔戴帽嗰人咧，當爆炸咗之後，其實佢嘅背囊係真係冇咗嘅，嚇、而真係。在那個案發現場入面即是在那個位置呢是真的見到一個黑色有白色 logo 在上面 的背囊。可不可以回到一張剛才大佬背著背囊給人看看他的背囊和 好好啊好啊好啊那就望一望十八啦十八十九麻煩十八是不是十九十九是不是這個 是 不過望不清楚 背囊。不是這個是大佬來的 背脊 不是 背脊沒有那張 不知道他大佬來的 你形容一下 或者呢度啦，又系啦，嗱呢個啦，呢個我諗俾大家可以 有人肉， 係有人肉啦嚇，咁睇下可唔可以睇到？ 係即係你就想講話，其實佢個細佬 嗱，其實大家睇到一樣嘢咧，依一個嘅黑水嘅呢條茂利咧，即係冇戴帽嘅呢條茂利咧，就係我哋都用咗好多個角度去對證究竟。是不是這個人呢、或者甚至乎 即是他不是他來的呢可能是第二個人來的呢又是不 是是 的先說現在你看到這張呢就是黑水那個人來的 黑水那兩個人 我們是不是有一張是大佬背著那個 大佬背著 那個有個 CCTV 影片 OK 不要緊、這個我們或者再研究啦因為都還有一些 point 要講的 okay, 那因為呢其實除了這件事古怪還有一件事就是、即其實是不是有未卜先知這件事的呢、因為呢原來在這個爆炸案發生前的三個星期呢、霍士有到卡通片見到呢、 這個、 裡面呢竟然有些東西就跟這個馬拉松爆炸不謀而合、咁就望一望啦，你見到呢？我冇睇過呢種卡通片啊咁啊，叫咩名啊？套卡通片叫做咩 ？Family Guy，Family Guy 係啦，一套好出名嘅，即係霍士嘅卡通啊。咁啊，當時咧就有個肥佬咧，就喺度講咧，就喂你睇我幾威啊！我贏咗冠軍啊，衝線嗰陣時馬拉松咁啊，坐喺車度唔知點解，佢就話原來咧，佢就令到佢就係殺死咗其他人，而令到佢可以衝線噶。咁下一張望一望啊！咁咧佢就同啲人吹水啦，就話你睇我幾犀利，我攞住咧恐怖分子嗰個手提電話咧、就遙控嚇，令到 炸曬佢哋 嚇，令到呢個炸彈咧就爆炸。 咦？但係呢個人坐輪椅有咩玄機咧？ 知啊，真係 關唔關嗰個坐輪椅 嗰個底？ 好多人其實好多人坐輪椅㗎啦，嗰度其實 係嘛， 好多人坐輪椅嗰度。 邊度？ 但係今次呢個波士頓爆炸案咧，我覺得反而坐輪椅嗰個做咗主角。所以有冇玄機咧？頭先嗰張坐輪椅， 所以咧下一次咧有啲嘢咧，我諗唔揾佢噶啦，因為已經太出名了， 已經太出名 了，佢亦都唔使做啦，紅咗啦，都 係嘛？ 會唔會有生命危險嘅咧？即係做得咁差佢個演技， 又寫書咯，又寫書， 咁啊，另外嗱，講到咧，即係呢一個陰謀論咧，就呢一個係咪事先張揚咧？有啲嘢咁我呢度真係要留翻剩餘嘅時間俾阿 Adam 講下咧，關於呢個光明卡咧，咁我哋嗰時都講過，但我哋就半桶水啦。咁我知道你都話原來咧有啲堅嘢嘅喎，光明卡你手喎。 我就帶咗一部分嚟啦嚇。 咁其實好想要呢個光明卡。 我一介紹少少啦嚇，因為我諗我下星期喺啲主流媒體度都有講光明卡嘅，將會下星期 喺亞視度講啊。 亞視CCTV 啊， 咁啊，其實呢套光明卡咧就 光明會啦， 係都可以咁講嘅嚇。第一套嘅光明卡就係1982年啦，叫 Steve Jackson 呢個人啦嚇。咁而家間公司就叫做 SJG 啦，SJG 就係 Steve Jackson Game 啦。咁其實呢個人 都是有跟光明會有淵源的，在這裡不多說，因為他爹地跟光明會的人都有聯絡的。其實來說呢，他開頭做這間公司的時候呢是沒有人買的，因為 board game 是沒有人買的，直到2001年那段時間呢，1911嘛，發生了之後呢，就我想大家都知道，接觸光明卡的話就有兩張照片，兩張照片就是跟這個的世貿大樓 36 啊 ，Pentagon 咧就哇，真係嚇、 啊！我覺得打冷震到見啲相咧， 呢、這個真係勁到。 佢95年啦，嗱82年啊嘛，你話就已經出咗一堆相啦。咁就算你 佢有幾個 edition 嘅，去到95年咧 ，last 一次 就已 last 一次冇啦 ，last 一次嘅 edition 冇啦，係啦。 咁但係而家你話911咧係發生喺2001年啊嘛， 係係。 咁啊有乜可能喺即係 可能 就算95啦，你 冇 可能6年前就會即係畫到一張咁嘅嘢出嚟咧，咁巧咧就係呢一個五角大樓嗰個爆炸。一模一樣的情況，還有那個波斯灣那個樓友， 波斯灣 令到那個雀仔咪好多 變成泥鴨咁樣， 這個我真的打爛了， 這個墨西哥灣來的，墨西哥灣那個樓友事件大家都很即係記憶猶新的，因為令到墨西哥有其他的南美洲的一些的海灘就全部它的生物或者動物行慢就蓋曬油，當然會死啦，因為它樓友落得很緊要，因為整架遊船是沉了的。其實 會唔會設計呢套卡嘅人咧，即係佢太有呢一個即係預知嘅能力啦？ 但係你見到係毛骨悚然嘅，點解咧？將卡同埋而家個實際嘅情況對比咧，其實成件事係一模一樣 嘅。甚至乎最近嘅馬航嘅事件咧，都竟然咧即係有一啲即係卡係不謀而合嘅，又係咁啊！但係當然啦，最緊要就係要講下點解同呢單案有關咧？ 係。咁其實同呢單案講就係而家阿花姐揸住喺手嘅一張卡。 不過我哋有啦，唔使噶。第39。 咁就依張卡咧，就係Jogger 啦。咁啊，啲人就喂會唔會對號入座咗啲啊？嚇，一個女性有一個頭箍，即係 headband 啦。咁人咧即係著住件衫，揸住一個嘅Walkman 咁樣就喺度跑嘅啫。咁可能有啲人都會咁講嘅，但係咧就有我哋啲音樂論專家咧就講咧就係話因為波士頓。知唔知波士頓塞爾特人咩色噶？大家都知道綠色噶嘛，係咪先？係啦。咁其實波士頓呢個顏色咧，嚇佢哋有一個每一個城市都有顏色， 有個顏色， 係啦，咁都係綠色嚟嘅。 咁嗰啲選手當時唔係著綠色衫噶嘛？ 唔係，咁呢個係一個隱喻嚟嘅啫，其實係啦，即係佢唔會 係 好 straightforward 話翻俾你聽，究竟係做啲咩嘅？ 即係就算巧合都唔會巧合到咁。 係啦，即係我就唔想對號入座啦，大家可以大家即係聽眾或者觀眾自己諗下啦，究竟係咪呢一件事啦？但係好多嘅美國又好或者其他國家嘅陰謀論研究者都有講過，就係話依一張卡係真係幾似波士頓爆炸案，因為又跑步啦，嚇又綠色啦，咁同埋即係嚇都係有呢啲咁嘅蛛絲馬跡可以尋找尋到啊咁樣咯。 但其實阿花姐，我想問下你啦 ，Adam 佢一定個心裏邊有套嘢去諗啲光明卡呢件事啊。我想問下你，你覺得呢套卡係預言多啊，定還是係有人去特登攞呢套卡？我要去做入邊啲嘢出嚟， 有人講過 迎合。 咁如果遇到我哋朋友，我哋有個朋友就話唔通係 X-Man？ 係啊，所以問你呢啲凡人咯。 有人講過。 咁呢啲梗係要聽陰謀背後啦，或者睇 Big Boys Club 啦。 唔係因為點解其實我會覺得點解美國依家要做呢啲嘢咧？即係佢有啲目的係要達成，但係咧就要有啲嘢去實現。即係實現一啲，譬如係透過呢個立卡引申出嚟，而令到嗰件案件發生，去跟住去再做其他嘢，係啦。我覺得可能會有咁嘅機會。 我想快少少講呢張卡，呢張卡我唔可以唔講嘅，因為即係尚德花家姐 一定要俾佢講。 尚德花家姐嘅節目咁，梗係同呢個嘅槍擊案啊或者案件有關啦。嗱，呢張卡咧睇唔到黑掹掹，唔緊要，嚟呢度，嚟呢度有，呢度有。我已經 有啊，我 send 咗俾佢。 OK， very good。 嗱，有 呢張卡咧，其實就 做咩事咧？呢個 阿 Marja， 其實呢個咧，你睇到咧，嗱，你唔好睇嗰啲字，淨係睇呢張卡啫。嗱，左手邊嗰個叫 Sentry 呢樣嘢咧，其實咧有一個槍手，我諗大家應該記憶猶新咧，就係咩咧？就一個叫 James Holmes 嘅人咧。James Holmes 嘅人係咩嚟噶？呢個咧就係喺當時應該係我唔知 Batman 2定 Batman 3，我唔記得咗啦。首映喺美國，佢就揸住支槍入去咧，就亂槍掃射，就搞到咧又係滿城風雨嘅。咁大家睇唔睇到嗰張光明卡同而家佢個戲院啦？依個係佢真正嘅戲院嚟㗎，即係事發嘅戲院嚟㗎，似唔似啊？你哋話？係 啊。但係咁啊 ，Adam， 我諗起咧嗰個預言家係咪巴西啊？ 有個預言家咪好勁嘅，咁、哦、人話佢咧，其實佢係即係大包圍。 我有保留 嚇，大包圍嘅喎。咁因為阿 Candy 都話啦，就即係阿 Candy 就話會唔會套卡咧大包圍咧，乜都畫下咁咧。 佢都俾咗場波我。 咁啊，因為佢千幾張啊嘛，咁可能佢就係中咗呢幾單咁啊，係咪咧？ 可以講過未聽？ 係啦，咁啊真係喂啊，所以咧，你話係咪真係？有排都講唔完啦呢單嘢，即係你要研究嘅空間咧，仲係好大㗎，係嘛？ 因為光明卡有過千張，咁而家咧我係 咪次次都死人㗎？謝文聲， 咁都係 嘅，仲咪次次都大大鑊㗎喎？ 都次次大大鑊㗎， 死好多人 㗎喎。光明卡有千幾張啦，即係咁多嘅 edition 加埋啦。咁、嗯、其實而家發生咗嘅。即我不是想危言聳聽啊！而家發生了的只係得十零廿張。 但是 Adam 我哋上次講咧，即南海怡嗰單案啦，都俾我揾到一套鬼水空靈啦，即係入邊嗰個場面咧，喂大佬一模一樣嘅，我哋幾多樓住啊，幾多樓差唔多。咁唔通電影裏面都即預告到呢啲悲劇發生？ 但係南海怡呢單嘢又同即佢如果營造到出嚟，又對佢有咩得著咧？即如果真係有人做嘅話， 係啊， 所以都係要聽陰謀背後咯。 南海怡單嘢咪就係有一張卡咯，就係、是。 嗱可以， 就係、 是、好、 okay, 多 Elisa 有個 Elisa 係好似有啲水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哎呀唔得啦，我真係控制唔到啦， 因為又係藍色啦，同埋藍可兒嘅英文名又叫 Elisa 嘅，其實 好啊，揾日咧即係有機會啦，我哋再 cross over 啦，好唔好啊？將奇案啦、陰謀啊、殯儀啊咁樣全部咧，即係大集會啊，好唔好啊？咁啊都多謝兩位啦，咁啊嚟緊希望有繼續有我哋嘅合作嘅機會同埋空間啦，係咪啊？唔好客氣啊，講得好，多謝多謝咁多。各位一齊嚟參觀，係啦。咁啊，今日咧就喺節目結束前咧，就想俾一段片大家睇下，即係兩分鐘到嘅。咁啊，作為呢一個奇案嘅 round up 啦，咁就係咧，即係而家阿焦哈爾啦，佢哋兩兄弟嘅 aunt， 即係佢阿姨，當時咧就係將佢兩兄弟咧就接嚟呢個波士頓住，係啦。 哦 ，OK。 有啲第二段片。第二段片 嚇，佢阿姨都係律師嚟， 係佢阿姨係律師嚟嘅。咁佢咧就其實好激憤啦，就同記者講講翻咧佢嘅心情嘅。咁我覺得可以作為呢個奇案嘅一個 round up，好嘛？咁啊，究竟係唔係即係陰謀論，還是只不過真係恐怖分子嘅所為咧？咁啊，大家 就留待大家 自己去分析 分析啦， 好嘛？多謝大家，拜拜。 If somebody wants to convince me, show me evidence. What if I am going back to this again? Show me evidence. Evidence. Here's a photo of the scene showing your. So with the FBI photo of your nephew, and there's the victim in front. He is standing. That's what I see. What else? What else do you see? The guy is standing here. I see his face. What else do you see? If you see circled face of this guy, would you put him also and accuse him of blowing up people? How difficult is that? Give us evidence. We people used to just swallow everything. Oh yes, government said that we have to believe this. Government said that we have to believe this also. Nobody's analyzing, nobody's thinking, nobody's requesting any proof. You call them or they call you? I called them and I said, please take that into account. Give evidence. Give at least evidence to family members. Because I will never accuse my relatives, my close nephews, without having evidence. Evidence first. Becaus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small. We're talking about 3 dead people, 100 something injured.And I do not believe, I just do not believe our boys would do that.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